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往耳边。 87.6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混元甲李坤马上派庄兵接管玲珑岛的后事，同时宣布不准抢夺，不准杀人，哪一个不听力斩不赦，就把手下人给约束住了。接着雍亲王进了玲珑岛，雍亲王用手拍拍铜铃：海川呐，妥了，我没告诉过你吗？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一切全报，到底咱达到目的了。哎，危今之际，千万把韩宝、吴志广这两个东西看住，他俩要再跑了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。爷，我明白，爷已派专人负责看家。谁看着？牛小子、虎小子、并类犀牛吴霸、穿云白玉虎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边花刀红月儿、小蛮子孔秀等人，什么也不干，专门负责看他俩，眼睛都瞪得溜圆，动一动就要他们的命。到了现在，韩宝、吴志广把眼一闭头一低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也知道跑不了了。那么翻回头再说，雍亲王跟李坤众人一商议，你说留着这个玲珑岛，万一谁要回来再占这地方呢，干脆把这个匪窟彻底的毁灭了，这件事情交给八庄主田方、田子布负责，火烧玲珑岛啊，这场大火着了10天10夜，把玲珑岛烧为一片焦土。当然玲珑岛上存的那些东西、物质、人员都撤到八卦山，两家合为一家，也就是说李坤还捡了不少外捞。玲珑岛被烧之后， 老少英雄撤到铁扇寺大本营。休息了两天呢，天下的英雄纷纷告辞。大伙儿留下为什么呢？留着帮佟林捉拿盗宝贼，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。谁家没点事儿？今天走一波，明天走一波，天下的英雄各自散去。北侠秋田众人一看，海川呐，我们出来的日子可也不短了，望你保重，我要回邱家寨了，家里还有不少事儿等着我。佟林再三称谢，北侠领着弟子徒孙，他这一路人马走了。王石谷向佟林辞行，给贝勒爷磕了头，领着人就回了广东了。南侠司马空回到玉鼎九龙观，大判飞行侠苗泽、演义侠甘雨、甘凤池等等众人都离去了。谁没走啊？镇东侠侯廷、二侠侯杰没走，舍命陪君子，要奉陪佟林到底呀。这您就看出来了，交情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。还得说东侠哥俩跟佟林是非常亲近的。他们家没事吗？谁家没事？但是不能走，也陪着雍亲王。佟林这个心呐，逐渐轻松着。可这时候呢，四大剑客也要走了。这些日子跟雍亲王谈得非常投缘，跟佟林相处得更热乎。这天提出了要辞行，佟林是恋恋不舍呀。雍亲王率队把四位老剑客送到铁扇寺山门相互告别。雍亲王跟佟林说，海川呐，代表我多送一程吧。是，佟林在后头相送，送出五里多地来。何道元、尚道明回过头，海川呐，愿你前途珍重，好自为之。你这能耐还可以，不要骄傲自满，在爷的面前要尽心尽职，好好做人。是，老师，弟子牢记不敢忘。那你就回去吧。不，今天分手，不定何日才能见面，允许弟子再送一程。就这么默默无言，又送出五里地，这就送出十里地来了。太虚上人庄道金把身形转过来，海川呐，你过来，师伯有几句话跟你说。师伯有话请讲吧。哎，连日来咱爷俩这一处啊，我更喜欢你了。我真赞成我两位师弟何道元、尚道明有眼光，怎么就选中了你这么个徒弟？他们跟我谈过以往的经过，还在雪地相遇，过去没有什么接触。哎，你说就选中了，翻回头再看看我那徒弟，我简直是惭愧的无地自容啊。海川，你记得我说过那话吗？师伯欠你的情啊。师伯，您欠我什么呢？您那是客气啊。不是客气，我发自内心这么说的。哎，这不是你送出来了吗？也好，你看看此地空旷无人，真山真水。哎，海川，那边有片平地，咱到那儿歇一歇，爷儿俩再唠扯唠扯好吧。 等到这个地方，旁边是一片树林，这边是一片沙滩，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，风景如画呀。庄大清坐下之后问佟林：海川，你师父传授你柳叶磨神绵丝掌多少路啊？64路，一招能变几招？一招能变化8招，你都变得上来吗？变不上来，我呀后边还不清楚，只能变化一半。哦，庄道金回过头去还挺不满意，问何道元上道明：我你们要教就教给他全部，那怎么还留一半？师兄，我们不是有意留一半，是海川学的太多呀，怕他贪多嚼不烂。哎，我们决定有了机会再传授他另一半。庄大爷一晃脑袋：那又何必呢？海川呐，把衣服脱了，从头到尾练练我看看，我给你指点指点。哎，佟林太高兴，在四位老剑客面前认认真真练了一套柳叶磨身绵丝掌。四位老剑客在旁边坐着看着，一只佟林收了招了。庄道爷点点头：你就会这些吗？是，后头我不会了，我教给你。你师父保留啊，那不好使，师伯比他们会得多，我是倾囊而赠，认真学啊，看看我怎么练。庄道爷觉着欠情啊，这是补报呢，这是。哎呀，人家这一练，佟林在旁边一看大吃一惊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啊，觉着自己不含糊，分跟谁比？在师伯的面前天壤之别。佟林是越看越爱看，眼神都不敢差，认认真真的记着这一招一式。等庄大爷练完了一收招，点手唤佟林：海川，我练的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好了，绝伦无比。可以这么说吧，要跟人家外人说呀，人家笑话。我比你师父练得如何？佟林不敢说旁的，差不多。好孩子，真会说话。来，我再练一遍，你再认真地看看啊。庄大爷又练了一遍，练完了问佟林：哪招没记清？佟林说出1、2、3来，庄大爷手把手交给佟林：开川呐，这招怎么使？这招怎么用？如果遇上强敌，怎样撤身？怎样以守为攻？怎样打对方个迅雷不及掩耳？咱们的掌法以柔克刚，柔中带刚，按外伤内，这是妙诀呀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应该这么使。来，我再给你练一遍，这才叫不保守呢，认认真真交给佟林10遍。这回佟林是牢记没忘啊。闹了半天，这柳叶磨身绵丝掌的套路如此精妙，后边还有这么多的绝招呢。您别忘了，佟林要不是2次学艺，将来回到北京3月3量标会上怎么成名？凭着过去那个能耐，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了。 那就落伍了。幸亏今天有这么个大好的机会，二次学艺。佟林这无形之中，这能量哧楞就长了一大块。庄大爷一看时间不早了，海川呐，这也算我补报了你了啊！回去吧，雍亲王还等着你呢，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你料理呢。但愿咱们爷们儿迟早有见面那一天。是。佟林擦着眼泪，把衣服穿上，在后头还送。哎呀，庄大爷是回去吧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您把我们送到哪去？佟林说：“再走一轱辘。”走着走着，四大剑客之四，古道远，古道也过来了。哎，海川了，要不再歇一会儿？来来，在卧牛青石这儿歇歇腿。方才你师伯传授了你柳叶摸身棉丝掌的后半步，我在旁边受益匪浅呐，连我都长了知识。我再问问你，你双月练得如何？佟林说：“这双月也是老师教给我的，36路天罡月，翻天36路，也是一招拆8招。”哦。那你练练，我也看看。哎，佟林在四位剑客的面前又练了一趟子母鸡爪鸳鸯双月。等练完了，古道爷说话：“就会这些吗？”啊，就会这些，老师就是这么教的，我也是这么学的。古道爷转脸看了看二位师兄，我二位师兄，你们太保守了，怎么教个海川1/3，还有1/3的绝招您还没教呢？啊，师弟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方才我们不是说了吗，打算都教给他，怕他贪多吃不烂，难以消化，将来有了机会再把后半截补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等什么时候？现在佟林正在需要支持，海川呐，怎么办吧？我把那1/3给你补上吧。呵，古老剑客也来得劲儿了，把长大的道袍闪掉，接过子母鸡爪鸳鸯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练，佟林是茅塞顿开，哎呀！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成啊，精华全在后面呢。学完了，佟林大喜，师叔有几招我忘了，没关系，说没记清楚你就问，多的学会多的拉倒，比如这1、2、3、5、6、7怎么练怎么练，我教给你。古道爷又从到尾练了一遍，佟林不会的地方认真教，摆弄佟林的胳膊腿，让他拉架势，实地操作，教了10遍，佟林是牢牢记住。哎呀，不仅掌法提高了，双月的路数也提高了，可把佟海川乐坏了。练完了，天不早了，四位道爷告辞，佟林还在后头送。庄大爷说：“你怎么的，狗皮膏药沾上了？你给我们送到哪儿去？”海川啊，回去吧，出来好几十里地了。佟林两眼含泪：“师伯，师父，我真不乐意离开你们，再允许我送上一程。”你看前面，前面有一个鸭嘴湾，送到鸭嘴湾我就回去。哎，你这孩子真是热心肠啊。海川呐，除了练双月之外，18般兵刃之中你最喜欢练什么？我还喜欢宝剑。啊，对， 宝剑是兵器的根本。这东西最吃功夫不过，会练剑吗？反正普普通通的也会几招，套路嘛也明白一点儿。要说什么精华谈不到。是啊，我教给你一趟宝剑。庄大爷说到这儿，一解胸前绸子麻花扣，在身后把宝剑摘下来。他这口宝剑尺寸不长，剑苗才2尺4长，连把算上也就是3尺，这属于小号的。这乃是中国的名剑秋风乐叶扫，流传到他手中了，倒也是爱如至宝，视如生命。崩簧长啷一声，宝剑出鞘，这平地就打了一道利闪，光华夺目，是冷气袭人。开船后撤，我教给你一套八仙剑，多了不教啊，教多了怕你记不住，也就教给你16手八仙剑的剑术，咱们都取精华，你上眼啊。剑光缭绕，团团迷雾，都看不清道爷是怎么练的了。人家是专家呀，练完之后一收招，气不长，出面不更色。海川看清楚没？不是，一招都没看清。那是我练得太快了，现在一招一式地教给你看。这招明白叫什么名吗？ 这 仙人指路。哎，对，按着我的路数跟我学。来，跟着我。咱这么说吧，佟林多聪明，没用半个时辰，把16路八仙剑精粹之处学到手了。后来庄大爷告诉他，海川呢，这个宝剑呢，要放在你身上啊，只能做你个帮手，你的根本还是子母鸡爪鸳鸯月。比如遇上劲敌，你实在招架不住了，你可以改换兵器，使用宝剑啊。有好宝剑吗？没有，这不我学会了吗？回去呢，花钱买一口。那是骗人，那个宝剑平日练功行，到了真格的时候它不好使用。哎，谁让我欠你的情呢？爸，这宝剑给你了。 你看上哪儿找这师大爷去？佟林不敢要啊，再三拒绝。何道元上到明才说，海川呐，收下吧，这是你师伯一片热心，你却之不恭啊。是。佟林接剑之前穿好衣服，大辫梳理好了，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，谢师伯赠剑之恩。从此之后，我佟林佩戴宝刃秋风乐叶扫，要妄杀无辜，做了坏事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，对天盟誓。庄道爷点了点头，好孩子，愿你好自为之，给你了。海川呢，这宝剑还有个特殊呢，乐意背着也行，不乐意背着，围在腰里的也照旧，这乃是折钢宝刃啊。你看上面有环，有如意钩，往腰里一扣，外人还看不出来。多谢师伯指教。那你就回去啊，我们走了。啊，不，我再送一锅了。别送了，道爷说再送没玩意儿给你了，